新传媒出发电台 Capital 500上市频道，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本期的官片单日新片率回落到5000以下，报4578集，然后有两人片是昨天的新片率比前天稍微1800多起，会达将近三成。其中一百零七起新片率由境外输入，其余本土片率民族病例传播率微升到 1.14。 卫生部讲，双人一所有经过前期因素排斥的本体和境外输入官方病例全部确定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种突出，其中本土病例当中 99% 感染 BA.2 突出，其余 1% 是 BA.1 和同个谱系的突出。新冠综合医院推出带有透明防护罩的医用口罩，帮助医院治疗时同患有医院障碍的患者进行更有效的治疗。新冠市政理事会的相应管理推理公司表示，公司是因为人数短缺，也决定不参与竞标新冠市政会的新管理合约。公司负责管理的万国康普化同河谷三个分期合约将在明日1月大到期，有反对党公营党管理的新冠市政会早前表示，由于没收到任何公司的投标书，明日市将直接管理新冠的所有分期。世界卫生组织苏强紧急使用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研发的克比萨冠病疫苗，以及第三款获得批准紧急使用的中国冠病疫苗，另外两款是国药和科兴疫苗。朝鲜的冠病疫情持续严峻，当天有两起死亡病例。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信社报道，当天新增至少263370发烧病例，根据统计是公开疫情以来朝鲜已经累计出现超过200万起病例。台湾新增的官方本土病例再创单日新高，累计本土病例突破100万起太关，当地新增90331起本土病例，然后有59人病逝，年龄介于30多岁到90多岁，当地累计病例达到158000多起。欧洲的后头疫情扩散，意大利同瑞典通报的第一起后头病例，法国也出现数起疑似病例，患者的面部同身体会出现红疹，并且伴随发烧、肌肉痛同发冷的症状，太多数人在几个星期内康复。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游泳队在最后一日的游泳赛事有4金2银2铜将8面奖牌入账。另外，我国头号羽毛球选手骆建耀在男子单打项目中战胜马来西亚选手郭敬芬，顺利打入8强。新闻报告完毕。